山茶树下， 你变了容颜，他却不曾改变。 一首歌的生命，是他路过你的光阴，最美时光。 最美时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和维京唱片走过的声音记忆。维京唱片算不上是一家非常大的唱片公司，但的确是一家很会挖掘歌手内在潜质的唱片公司。刘若英或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刘若英当年在滚石虽然有很多经典的曲目，但是一直保有的都是滚石式的都市怨妇的形象。而在加入维京之后的《我的失败与伟大》还有《听说》这两张作品，则是非常刘若英式的风格，很清新的文艺女青年。两张作品也是现在仍然被我们津津乐道的作品。我记得姚谦曾经说，刘若英在刚开始跟她合作的时候，她穿的衣服不是黑色的就是白色的或者是灰色的，而她人生中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穿全身红色比例超过一半的衣服，就是在跟她合作的第一张专辑《我的失败与伟大》的发布会现场。来听听这奇妙的组合，刘若英和黄立行分开旅行。 是分开旅行啊，为何像结局我明白，停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，巴黎下了一整天雨。送给你我的心，计划是分开旅行啊，为何像结局我明白， 要那么的密切。